林山水没表态，不过心下也确实有点不以为然。神之领域 PK 泛滥，这个很正常，这样练级时被不怀好意的人过来偷袭一下，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了，而且完全都有这种心理准备。而叶修的反应虽然说起来也就是比较慎重，但在林山水眼里看来，这可是大神呢、啊、在这么点小场面面前也表现得如此谨慎，这可有点降低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分了。结果叶修却是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只是继续说着， 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啊？ 陈果问。 在第十区千波湖以后，各大工会就再也没有骚扰过我们，你真的以为是他们决心就这样和我们和平共处了吗？ 这个照理说应该不会。 陈果也是挺懂这种工会之间的事，工会之间没有战斗那不叫和平，那只是因为相互之间实力制衡，没有任何一方敢轻举妄动罢了。一旦有哪一家真的出了什么大乱子，其他工会绝对会舍不吝惜的落井下石，能打多惨就打多惨。星星工会是如何被各大工会视为眼中钉的，陈国这段时间光围观就已经有了很深刻的了解了。千波湖一役他们暂时没了办法，但要说就此完全消停了，陈果却也不大相信。那些天也跟着叶修一起揣摩这些家伙打什么主意呢，只是后来这些工会一直不见动静，叶修也一直没说什么，也就不了了之了。此时叶修突然提及，陈国自然也是朝那边联想，立刻又说， 你是担心他们在神之领域下手？ 毫无疑问，他们等的肯定就是这个机会，因为我的角色想继续升级的话肯定只能是进入神之领域，但在神之领域我的等级只有50级，他们拥有20级的等级优势，而且拥有充足的人手，这么好的机会你觉得他们会放过？ 你早就想到了。 嗯，叶修应了一声。 林山水呢，叶修在第十区的事迹早已经听陈国说了不少了，此时听两人这对话倒也明白了七七八八，一想到会被高至20级的而且也是来自各大俱乐部工会的高手们联合追杀，之前刚降低的形象分立刻又回去了，而且又是提升了几分膜拜。果然是大神呢、啊、走哪儿都这么拉风。看到那方向几人朝这边笔直跑来，叶修警惕但也没慌张，既然心里早有提防，他练级时选地儿都是注意的，一路杀怪走来，走的都是那种比较开阔的地区，就是便于及早发现这些不怀好意的家伙。此时看到直奔而来的玩家一共是有5人，但其他方向却是没有这样的动静，这到底是不是什么伏击，叶修倒也拿捏不定。带的5人又近了些，看清了5人头顶上的工会称号后，3人却都是一怔。这5人所挂的工会名赫然不是任何一家俱乐部工会的名字，这俱乐部工会因为游戏设定的限制，上限也只能是10000人，但是任何一家战队支持者都肯定不止10000人，所以各俱乐部工会都还会建立不少分会来接纳支持者，但这些分会名称通常也会挂以明显的工会名标识，让人一看便知，眼前这5人确实一点看不出和任何一家俱乐部工会有什么联系。 是一展的人。 这时陈国却是已经叫出了对方工会的名字。 嗯，什么人啊？ 叶修问着，听陈国的语气这工会好像是有点来头的样子。 一展天下是个玩家工会，也挺强大的， 会长叫展楼兰，听说是个富二代，拿钱堆起了这么一家工会。 陈国给叶修介绍着，网游里的东西叶修确实是挺久没关注了，这种玩家工会的起起落落他又哪里会知道。 哦， 听了陈国介绍，叶修也挺明白，不管是什么样的网络游戏都无法阻止人民币战士的强大，钱砸进去，纵然技术没有，搞一身强悍的装备也足以欺负绝大多数人，更何况人民币战士就没技术，这也算是一种误区，舍得砸这大钱进来，多少也证明了对这游戏是有爱的，技术再怎么说也不可能烂得跟个小白似的，所以对于这类玩家叶修倒是没什么歧视，相反他还挺羡慕的，有钱直接砸到装备，这得省下多少事儿啊。 这人和俱乐部工会应该是没什么牵扯的， 陈国继续介绍着。那边斩楼兰五人来得也快，越走越近，一路上小怪看也不看，毫无疑问确实是朝着三人来的，既然不是俱乐部工会来寻仇，这人什么来意叶修也是猜了个七七八八了，没办法，自己最近真是火呀。到了近前，这五人这才放慢了速度，不过都是游戏里的角色，正常走路那就是系统设定模样，谁也不会比谁走得潇洒，不过五人这身上的装备却确实是体现出了非比寻常的气场，如叶修这种老手几乎不用去查看对方的资料，只看这些装备的造型模样就知道个顶个的都是极品，要知道即便是在职业圈里，也不是说每个角色从头到脚都是自制装备，很多装备也就是网游里搞到的成装，这种游戏正常产出的装备在网游中拥有的人倒也是蛮多的，自然更是难不倒一个人民币战士。这五人的装备走在网游中绝对足以让任何一个玩家眼红，尤其是正中的头顶 ID 斩楼兰的这位，角色肩扛的那把重剑叶修都认得，这把剑叫斩锋，65级粉武，虽非满级70级武器，却是在职业圈中都会有剑士选手选用的武器。这把重剑最特别的一个附加属性是让角色的攻击力与角色的物品快捷栏有关，在快捷栏里每放上一把武器，角色的攻击力就会提升 10%。而在荣耀中，物品快捷栏一共有12个，也就是说全放上武器的话，角色的攻击力将提升到 120%， 这绝对是超级变态的。从理论上来说，斩锋是荣耀中攻击力的极限，而斩锋的这个附加属性如何能自制出来，是从这把武器出现在游戏里开始就困扰了各大俱乐部的技术团队至今的技术难题。只有你想不出的，没有你做不到的，这是荣耀游戏方对于装备编辑系统很自豪的一句宣传口号，是不是夸大姑且不论，但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那就是游戏里凡是有的装备那就绝对是可以用自制装备做出来的，所以斩锋这个独特的附加属性是肯定可以实现在自制武器上，只是怎么做已经被摸索了 N 年，至今尚没有哪家做出这样的自制武器。斩锋如此特别，自然在游戏里也是很受追捧，一直被视作是剑客系的顶尖武器，如此极品自然不可能在游戏里泛滥，斩楼兰手里能有这么一把，估计也不会是靠自己的人品得到的。 剑士系有一把重剑叫斩锋， 你肯定是知道的吧？ 斩楼兰拥有一把斩锋不是秘密， 陈果这还在继续向叶修介绍此人呢， 却不知叶修早已经一眼就认出这角色肩扛的这把武器了。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叶修只是说着。哦。陈果不再多话，因为斩楼兰带着同行四人已经到了他们三个面前。很快，斩楼兰的头顶蚊子泡里飘出一个笑脸表情，跟着人也出声。三位好啊。 这是荣耀网游中最流行的一种交流方式，说话用语音，但因为游戏里的角色互相是不会有面容表情的，所以很多人都习惯一边嘴里说话，一边用游戏里的表情图标来体现自己说这话是什么神级。五位好，叶修也是有样学样，一边说话，一边头顶冒了个嘿嘿一笑的表情。 君莫笑，兄弟，久仰了。斩楼兰跟着直接和叶修对话。斩楼兰也是久仰？吹牛啊，明明刚刚才知道的。陈国鄙视叶修，私发消息。哎，都是客气话嘛，他还不是这几天才知道我的。叶修飞快地回道：“告诉他你是叶秋，那就真是久仰了。”陈国回道。 他真的是非常期待看到这一幕，他相信一定是非常带感。不过叶修却是没有回复，这边也是斩楼兰正在说话。兄弟五十级就杀进神之领域了，前所未有啊，真是了不起。不知道以前混哪个区的，大号不知道咱们是不是认识。斩楼兰说着。 五十级就能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这当然绝不可能真是一个新区才开始的新人玩家。就连唐柔这样的手速达人，又是跟着叶修这教科书级别的大神学习，又有那么好强，此时都不得不承认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他目前搞不定。所以这些天来， 不少人也在八卦君莫笑的真实身份是哪个高手，大号是哪位，神之领域这边有名的角色几乎都让大家怀疑过了。但是春节活动，这些角色也都在神之领域忙忙碌碌的，所以很快都被解除了怀疑。于是大家又开始回忆那些退隐江湖的前辈高手，思索是哪位又在新区 东山再起了。斩楼兰打完招呼，就开始扒叶修的马甲。叶修也是坦然，直接实话实说：“以前一区的，后来好久没玩了。”一区。斩楼兰和身边四个同伴都是倒吸凉气，真要是一区刚开始就开始玩的，那得是前辈中的前辈啊。 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后来玩，只是选在了一区发展罢了。兄弟在神之领域有大号吗？斩楼兰又问着。他总觉得这样的技术肯定是老玩家，在神之领域不可能没有角色，而且也肯定是鼎鼎有名的角色。现在没有了。哦，送人了。哼。 算是吧， 角色的ID是斩楼兰，觉得能问出这个，那这人什么来头就容易了解多了。斩楼兰的判断真的很没有错，叶修说出角色名后，来头确实超级透明。一夜之秋，陈果激动了，这就是他期待的超级带感的时刻了。 这名字确实有点熟啊，我们真的不认识？ 斩楼兰忽慌了一下，但是紧跟着，没等叶修答话呢，这边五人脑袋上一起飞出了表情，有震惊的，有狂悍的，有惊讶的，有脸被雷成黑灰。斩楼兰这边是发了一个瞪眼的表情，跟着说：“ 叶知秋，你说的。” 不是那个一叶知秋吧？ 哼，还能有哪个一叶知秋啊？ 一片安静。这一次，五个人头上连表情都没有发，五个人全像卡机一样僵在那儿。 你不会说你是叶秋吧？ 展楼兰到底还是最快回过神了。 嗯，我就是。 咣！所有人都听到了这么一声，却不知是从哪个家伙那儿传来的，但很快就听到一人说话：“ 叶秋大神。” 而这人头上也是翻出了表情，这也是说话时配合表情的一大好处，让人很快就知道是谁在说话。说这话的是展楼兰身边的四人之一，这人的角色赫然是个战斗法师。选战斗法师的人膜拜叶修，那是一件极其简单而又合理的事情。不过在经历了这么一个短暂的诧异后，五人里终于还有人清醒了一下子，嘀咕道：“ 真的还是假的呀？”“ 哼，货真价实。” 叶修笑着说。“ 你能怎么证明啊？” 展楼兰问。“ 我不用证明啊，信不信随便你。” 展楼兰一怔，一想，还真是，当即说道：“ 好吧，如果你真是叶秋大神，那就更好了。听说您最近有复出重组战队的打算啊？”“ 嗯，是有那么一点想法。”“哼，那可真巧了，我这边呢，一直就有弄个战队的想法，筹划了也很久了，就是高手难找呢。大神，有没有兴趣？”“ 喂。”“那真是不巧了，大神已经被我给签下来了。” 这都开始挖人了，陈果哪里能忍，直接跳出来把叶修推一边去了，顶在展楼兰面前说话：“ 你是谁？” 展楼兰除了来了之后说了一句三人好，基本就没再理会过陈果和林山水。这两人的角色在神之领域确实也算不上什么名人。“ 我是他的老板。”“ 什么老板？”“ 老板的意思你不懂啊？”“ 投资人。” 展楼兰说的比较有深度。“ 算是吧。” 陈果突然有点小小的心虚，因为除了管吃管住管电脑，他貌似还从来没有在叶修身上投资过什么。再说回来，这个展楼兰算是荣耀里出了名的人民币战士，这人具体什么背景倒是没人知道，只是风言风语都说来头不小，万贯家财的样子，怎么看着也比只是经营着一家网吧的陈果要强许多。如果有这样的人支持，对叶修来说或许才是更好的事。自己这突然跳出来阻拦，这个好像有点不大好吧，毕竟他那边和叶修说的都是很不正式。别看第十区里工会是建起来了，但那个又能代表得了什么？说是起步都差得有点远呢。想到这里，陈果有点迷茫了，转头看了身边的叶修一眼，结果发现那家伙正在那儿笑呢，而后却是开口道：“ 是啊，他现在是我的老板。” 确实在对着游戏里的展楼兰说话。只这一句，陈果方才那点心虚，那点忐忑立刻荡然无存了，腰杆也是立刻又挺直了几分，好像游戏里的展楼兰可以看到似的，也是开口道：“ 听到了吧，老板是什么意思？你还要问吗？”“ 嗯，